慢慢靠近，我再回来。不是马上热起来，是慢慢回来。你可以慢，可以安静，不用急着有反应，也不用急着变回很有精神的样子。先让身体照它的速度回来。今晚不用再催自己快一点，不用再因为还没有全暖起来，还没有完全动起来，就怀疑自己。先把那份逼迫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安稳下来，你正在回来，身体会慢慢把温度带回来。